听的全是我，难道只是玩笑过了火？我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，眼泪却在不停地滑落。你曾说今生只爱我一个，怎么舍得狠心伤害我？深夜里徘徊，我不知所措，成全你们是最无奈的选择。错的人是你，伤的是我，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不要怪我让爱变冷漠，换作是你，你们是最无奈的选择。错的人是你，伤的是我，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不要怪我让爱变冷漠，换作是你， 偏偏还